熟悉了起来，眼前的世界从未有过的清晰。 我爱你那么多，所以那么痛。

范玮琪《全世界失眠》，孙耀威《爱的故事》，许茹芸《如果云知道》，和我们耳边听到的莫文蔚和张洪亮带来的《广岛之恋》。 你早就该拒绝我，不该放任我的追求，给我渴望的故事，留下丢不掉的名字。 时间难倒回，空间里破碎，24小时的爱情是我一生难忘。

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为你想到热水紧紧锁门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洒了有数的泪与谁相对。这样的夜，热闹的街，为你想到 是许茹芸的成名曲，由音乐人纪中平为许茹芸量身打造。歌曲中空灵的气声唱腔听上去很有辨识度，让人难以忘怀。 爱一旦结冰，一切都好平静，泪水它一旦流尽，只剩决心，放逐自己在黑夜的边境，任由黎明不依不向我逼近，想你的心化成灰烬，真的有点累了，没什么。Thank you.

彼岸，身影在徘徊。年代的边关，听旧梦回响，剪一段光影，取一季风华。音乐有模有样，时光有声有影。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首播，凌晨1点到2点重播。雕刻时光，篆刻经典，千千阙歌，千千阙歌，带您重回燃情岁月。人间 是孙燕姿的歌曲开始懂了。千千阙歌这一时段还将请您欣赏到许志安的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，王菲的矜持和羽泉的彩虹。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是许志安的经典代表作，许志安用他高亢的嗓音诠释了一个在爱情当中受伤的

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。 打造一片天地，

是热恋以后简单说， 都化作乌有，一个人

首粤语歌是周慧敏演唱的《自作多情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。为您预告一下，明天早晨我们将继续欣赏到的经典老歌，潘美辰演唱的《叫我怎么不想你》， 叫我怎么不想你， 王菲《流年》， 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， 齐秦《你的样子》， 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， 周华健《难念的经》， 风风吻雨中落日未曾狂风， 任贤齐《天涯》， 天涯了天涯， 王杰和王韵婵带来的《祈祷》，在深秋， 以后让我倚在深秋， 莫文蔚爱， 因为我会想起你， 陈奕迅好久不见，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 王启山大海，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 张震岳再见， 明天我要离开休息的地方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年阙歌》节目当中。当这熟悉的前奏响起，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听出来了，《恰似你的温柔》，这是歌手蔡琴演唱的版本。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吧。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我是云云，明早我们再会。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张破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 真美，最美在南湖，国庆黄金周音乐光影之旅，满载惊喜，真情期待，唐山等你来，我在南湖等你。